尽那些诺言，即使到今天，又有谁可以没有一点眷恋，一点埋怨？却交替，想到放弃，想到无力，想到逃避，一个人呼吸怎么填补心里的空隙？我的一年有四个冬季，每个冬季看雨，想到忘记，想到开心，想到哭泣，只是忘记，有时让痛苦更加清晰，只是哭泣，有时在脸上形成潮汐。